是水木年华的单车岁月，2002年的音乐作品。我不晓得从哪一天开始，我们所生活的这些城市里各色共享单车仿佛是一夜之间点亮了我们的大街小巷。我这里用点亮真的是美化它，原因是有的时候它虽然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在人行道上它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多的障碍。我们时常在生活的城市里面发现这些单车堵着人行道，我们必须绕到机动车道才能绕过去。可是每每在街上看三五成群的单车从我们眼前骑过的时候，那些关于单车的美好记忆便会在我脑海当中一一浮现，历历在目。我们首先来播这首歌，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什么样你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 随着王铮亮的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我要说到的有关于单车的记忆，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父母那一辈有关于单车的事情。他们那一代人结婚讲究着三大件，而我父母结婚的时候必须讲究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另外加一台收音机。那时的爱情是相濡以沫，含蓄忠贞。能够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是当时每一个结婚的新娘最羡慕的结婚嫁妆。这经典的结婚三大件，是那个时代留下的最为美好的回忆。那时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另外再算上收音机，合成我们前面提到的三转一响。手表一定要上海牌的，缝纫机不是蜜蜂牌的，就是西湖牌的，自行车飞鸽牌、永久牌。有了这样的嫁妆，左邻右舍都会羡慕。谁要是能带上一块闪亮的上海牌石英表，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带着女方出门，左邻右舍都会觉得你特别厉害，会觉得相当相当的幸福。这就不亚于今天开着敞篷跑车住着洋房的一种生活姿态。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南方二重唱的《细说往事》。 蓝蓝的天，往事一缕轻烟飘过你的眼帘，沉默的眼睛回答我还爱不爱我的从前。我的从前有你陪伴的梦和一张疼爱的脸，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誓言？白云翩翩，心事一面一幕飘过你的窗前，寂寞的窗，请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心和一首叫做誓言，不禁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

衬衫穿好，房门关好，撕掉膝盖留下的药膏，安逸的街道，机器跳动的细胞。哦哦哦，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喜欢轻轻哼唱着歌谣，喜欢对自己灿烂微笑，享受的每一秒，纯纯味道，难忘的逍遥。骑着单车逃离困扰，把梦寻找。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喜欢轻轻哼唱着歌谣，喜欢对晴空灿烂微笑，烦恼全部忘掉。樱花路上尽情的翱翔，我们还有曙光。樱花路上尽情的翱翔，我们把烦恼全都忘掉。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喜欢轻轻哼唱着歌谣，喜欢对自己灿烂微笑，享受的每一秒，纯纯味道，难忘的逍遥。骑着单车逃离困扰，把梦寻找。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喜欢轻轻哼唱着歌谣，喜欢对晴空灿烂微笑，烦恼全部忘掉。樱花路上尽情的翱翔，我们还有曙光。 前面一定要说你们的胡歌，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在看一部戏，胡歌的老戏，然后呢在办公室就被一个同事女孩尖叫了，说我的胡歌我的胡歌，当时我就觉得啊匪夷所思，后来才知道胡歌这么火。这是胡歌2008年所演唱的《骑单车的日子》，好像随着这样的旋律和胡歌08年比较有一点老派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带回到了校园时光。说到单车，我想我个人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小车手，小时候我妈妈骑车，然后想要带着我就让我跳上去，当时大概6岁不到吧，4、5岁，你想那么小一个永久牌自行车，我实在是没有实力往上跳，最后摔了一个狗吃屎。自此以后父母就觉得我没有运动天赋，一直不让我碰单车，直到后来我住校上高中的时候，上体育课拿着走读同学的这个单车，两只腿是支着滑行起来，一点点学会的。不过我说实话，我还是嫉妒我哥，因为我哥是我妈妈在空场地上双手拖着后座一点一点教会的。至于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至今。我想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都是父母把这后排座教你一点点学会的吧。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王军所演唱的《哎呀妈妈》。 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想。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 到心怀。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想。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想。不要对我生气，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想。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哎呦妈妈，当年你真的是偏心啊，只教我哥不教我。好像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我们就一下子可以回到无忧无虑的时光，跟妈妈说话也可以适当的埋怨撒娇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单车，我想很多的朋友前面已经说了，你骑单车都是父母手把手教的，特别是一直指望他们在后面把着你的后排座，以为他们一直都不会放手，谁知一回头他们早已经离你很远了，这一紧张吧唧摔了。刚学的时候我觉得摔跤是难免的，再后来学会了，你可能已经肆无忌惮的，你像穿堂风一样在他们面前一溜就过去了。那个时候他们很担心的在后面会追着喊骑慢一点，可是那时候我们的速度就会疯了，那时候摔可能要比我们刚学的时候摔得更重。我记得那个时候个子小的一些同学，就是你踩不到那个大杠之上嘛，就从大杠底下穿过一条腿，我们老家的说法叫做掏螃蟹，踩不了一个整圆，就一半一半的一顿一顿的骑，三五好友像插了翅膀一样，却不知道多少家长在后面都非常非常的担心，但是还是希望你有成长，所以即便担心也不会说太多干涉太多。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分享父亲写的散文诗，这是李健在歌手那档节目现场所演唱的版本。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钻，蹲在池塘边上狠狠给了自己两拳，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

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单车，关于单车的记忆，我好像还有这部戏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 你让我走？ 不，我不会让你走。 你是不是因为看了我这封信，所以才这样说的？ 不是， 我不想强迫你。 文慧，我要跟你说对不起。 不。我不要听你说对不起。 我想跟你重新开始。 可是你提出要分手的。为什么我那么爱你，你还 能会 那几天我真的很恨你，可是我还是很喜欢你，我该怎么办呢？我怕我们又会像从前一样。 不会。 那你答应我，我们再也不要彼此伤害了，好吗？ 我根本不想跟你分手，只是我这个人再也不会有人相信我。 看过那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人都知道，这是谁跟谁的对话，杨真和文慧的对话。这出自于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原声大碟里面所截取的一段故事情节。这段对白有一个名字叫做爱过以后。好像所有的校园爱情都跟单车有关，而校园里的爱情作为浪漫的场景，我觉得就是男生骑着单车带着女生，那个女生要在后面抱着男生，好像那种如风轻松的生活一下子都可以让所有的人都感受到那种青春扑面而来的，虽然有些青涩但是非常甜蜜的爱情。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我每每听到就会想起杨真带着文慧的那个场景的音乐作品，小柯所演唱的《遥望》。 经过是有 这是小柯的遥望。我觉得遥望这首歌曲让人总觉得有一种积极向前积极向上的力量，我总是会想起很多那些奔跑的画面，骑单车的画面，甜蜜爱情的画面。我想起电视剧里面杨真骑着单车带着后座满满的玫瑰花去找文慧的镜头，我突然觉得校园的爱情总是那么单纯不计回报。那时候我从来都没想过鲜花那么贵，杨真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去买那么多鲜花。不过后来想想，电视剧里的那些人总是衣食无忧，即便故事情节告诉你他可能是一个穷学生，而且家庭环境也不好，他很穷很穷，很多人救济他过日子，但是他就可以很肆意的过活，很浪漫的生活。而那个时候的我们居然很幼稚的就真的相信了这一切。后来也就是前几年吧，我在追一部爱情戏的时候，我身边一个朋友跟我说，爱情戏看多了都结不了婚，因为太理想化了，现实当中根本不存在，找着参照着，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找到剧情里的那些理想化的人物，就真的到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如今想来还真的蛮有道理的。所以提醒各位，剧我们还是一定要追的，但是不能够入戏太深。我们再回来说《将爱进行到底》这部戏吧。我觉得剧里面真的有很多浪漫而且让人过目不忘的场景，我们前面提过了，有奔跑的镜头，那四个人四乘一百米的奔跑，还有文慧和杨真淋雨，杨真高举着手机在大海边跟文慧说听大海的声音，那个时候陈明的那一首《等你爱我》响起，无比震撼，那种震撼是觉得那种爱情一定要爱下去的力量的震撼。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等你爱我》。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单车，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从《将爱情进行到底》那部戏里面走出来。你呢？是不是跟我一样，追忆一下当年看这部戏的心情吧？来听若彤的旁白。 每当夜晚来临，我就感觉到一种极深极深的倦意。我知道我不能睡觉，也睡不着，反而会更疲倦。我就开着车在这城市里逛来逛去，一个人也不找，不找同事，不找朋友，也不找同学，就这样一个人穿来穿去，像过街老鼠。 是觉得今天很过瘾，一下子就听到了当时你喜欢的那出戏里面的主角的声音，仿佛我们一下子真的就回到了那个时代，那时的无忧无虑真的好快乐。可能是因为年轻，那时候的快乐也来得极为简单，三五好友成群骑着单车带上自己的恋人去看风景就够了，可能不需要多么奢侈的大餐，不需要多么豪华的消费场所，就是在一起就会很幸福。后来长大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都不骑单车的缘故，好像想要再找回那时的那种很快乐很单纯享受的一种感受就很难了。此外，后来我们毕业了，那些大学的情侣就不得不去面对现实，好多真的就因为毕业就这样分手，天各一方了。能够在今天一直坚持的在一起生孩子，然后还维持那份感情的，让人羡慕不已。祝福你们一直在一起，也感谢你们一直坚持着这份爱情，让我们一想到你们就立马会觉得很温暖，就觉得哎，还可以相信有爱情。而关于单车，关于单车的爱情，我突然想起了这样的一句话，可能有些跳脱，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玩味。一天后轮爱上前轮，却知道永远不能和他在一起，于是他吻遍了他滚过的每一寸土地。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继续分享胡夏的那些年。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 来自于胡夏所演唱的《那些年》。我说实话，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首歌的名字《那些年》。我们为什么会回忆那些年，喜欢回忆那些年，是因为我曾经说过的那些事，不管是好的坏的，忧伤的欢喜的，它都会很平静地躺在那里，不像是未知的未来。因为未知，你会有一些恐惧，你会有一些担心，所以你会很踏实地去回忆那些年。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原因是来自于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会喜欢这首歌。而如今我们坐在这里回忆单车岁月，我就会想，现如今我们真的很少有机会再能够像以前那样无比惬意地骑着单车。而我们家里那个让很多人都觉得很骄傲，很多邻居都很羡慕的永久牌自行车，早已经因为好多次搬家遗落了，遗失了。而一同遗失的还有我们那些关于童年时候美好的一些记忆。现在看着街头色彩斑斓的各种共享单车，虽然已经有关于单车的这些尘封的记忆被唤醒了，但是还想提醒各位，骑单车共享单车的时候少一点破坏，还有就是停放单车的时候稍微规矩一点，不要堵着人行道，非得逼着我们这些行人走到机动车道，真的很不安全，很危险啊。时间流逝飞快，生活变化也极大。我时常在想，其实有的时候人生就像骑单车，我们必须学会保持平衡，才能够始终往前走，对不对？你会发现到30岁以后，昨天会越来越多，而明天会越来越少。但愿今天我所做的这个单车主题能让我们都做一个单纯的人，走一段相对来说幸福一点的路。我想我们所有人最难打开的就是心门，但是一旦打开了，你就会看到阳光灿烂的世界，热情明媚的自己。节目最后送一首比较轻松的歌吧，这是来自后弦所演唱的《单车恋人》。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